加强。 对，加强，也就是说加强这个词根当中含义的这个分量。 分量 啊，刚才您看啊，咱不说嘛，好多词根通常我们首先理解是什么词性来的，动词， 动词， 对吧？哎，比如我看，我加一个呃，我就使劲盯着， 我狠狠的看， 狠狠看，对，就这感觉。 我要看尽一生， 那边有三生三世， 要有这个强度， 对，有这个霸气， 强度。要这种深刻、 好吧，对， 这种飞蛾扑火的深刻， 釜底抽薪的勇气， 对，加强、 加强， 因为刚才那个睡觉，对不对？ asleep 本来是 sleep 嘛，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 使劲 狠狠的睡， 对，狠狠的睡， 这可熟了， 对对对，没错，然后 ahead 就是使劲的在前面待着，是吧？所以啊、你看啊，就是它不管怎样呢，它其实是有一种相通性的， 有相通它。 嗯， 所以你说这个这个前缀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也可以结合起来想，是不是？ 对， 要么是处于某种状态下，要么是处于加强。 对， 我们来举个例子。这个单词 board， b o a r d。一般来讲，这个 board 的意思是平板， 对， 甲板什么的 啊。不过它在那个商业的这个英语当中呢，表示董事会啊这样的意思，对吧？但我们现在这儿呢，看的是它最简单或者说最原始的一个含义，就是甲板。 甲板， 甲板。 咱们用刚才那个在什么状态下也可以理解这个单词。如果我说 aboard 就是在甲板上 啊。但我也可以这么理解，秦老师，就我站在那我都不动，我都不走，你怎么推我都不走， 我站定了， 我站定了，对， 我住这儿了， 这坑我就站了，对吧？ 我住这儿 啊，你住这儿，我把你挖走， 这是我的地儿，我站那不动，我站在板上不动。 对，所以你看甲板呢，通常我们都知道车上有甲板板子嘛，对吧？船上有甲板，飞机上好像也有那种东西 啊。跟大家说吧，这词儿啊，可以表示一切你在那个交通工具上 上的状态， 一切都可以。你比如说，在船上，在飞机上，在公共汽车上，在火车上，当然也就这几个哈，交通工具，只要你能站定的地方，都是它， 都是 叫 aboard on or onto a ship。Plan, a plane, bus, or train. 在船呀、飞机、公共汽车、火车上，哎，那个状态都可以用 aboard。 比如说，我们上船了。 We went aboard. 哎 ，we went aboard， 或者是 we go aboard， 对， 表示我们上船了。 当然不见得哈，说这个只能用在船。比如您在这个公交车上呢，你也可以用 we went aboard。 那他登机了。He was already aboard the plane. 你看看登机的登就是 aboard。 aboard。 be aboard 啊， 对， 一定是 be aboard。 那请问登机牌怎么说呢？ Boarding pass。 对，或者叫做 boarding card 也行。 Boarding card。你看都是登的意思。 对，就登。 对不对？ 对。 你看还有一句话，我们都说组织欢迎你。组织。Welcome aboard， 就是欢迎来到你的新加盟的组织。 对，那个就是我们 欢迎上船。 对，还有你比如说我们的做节目的时候说 Welcome aboard， Welcome aboard， 对，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嘛。 欢迎登船。 对对对， 就是一个意思。 能不能把这个飞机坠毁这个例句给大家去讲一讲？ 啊，就是说飞机坠毁哈。The plane crashed, killing all 157 passengers aboard。 那这个 aboard 它是一个后续定语了，来修饰前面的 passengers。啊，为什么讲这个句子呢？它是当年我们的四级阅读当中的一个题。这是一个飞机在飞巴西的时候，在那个 Comoros Airline 的那个岛的那个掉下来了，就这么一句话。 您看看， 对 ，passengers aboard 哪儿的乘客呀？机上的乘客。 哎，都机上登机的乘客。 所以以后你说，哎，我们老师什么叫船上的、机上的、车上的？就用。aboard 就行了。 对，那咱们复习一下哈。第一个呢是上乐船就已经上了。 We went aboard. 第二个大家记住啊，说登机谁登机怎么说 ？He was already aboard the plane. 对了，一定是 somebody is already aboard， 然后加那个交通工具。 对。

第一个词跟 a 表示的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ahead 在前的 ，alive 活的 ，aside 那就是在旁边 ，asleep 睡着的 ，away 离去。 第二个意思表示加强， 没错 ，aboard 在船上，在车上 ，aspect 方面。 Avoid 那就是避免撤销 Await 等待 Awake 唤醒 Aware 意识到 这一周大家的任务就是把这十个单词在今天节目推送公众号以后把这些例句啊全部看完挨个看完 对我们学个单词这句子还您必须得看甚至自己咱们是不是可以造点句子呀 也可以造 是吧 可以造欢迎造句另外呢每一个例词你自己挑选一个最喜欢的例句背诵下来 太好了 好听完课以后呢那跟没听这一小时之前那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吧所以有些词我们都背过但是您现在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了 对你对单词啊一定要不断的刷新你的认识 对没错没错找到它最开始的那个家 以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字母现在个个都什么都是经啊 对没错没错 戏经啊 戏经 对不对 都有自己的故事嘛哈 哎咱们的词霸练成记呢这就是今年开场的第一节课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这种授课方式也给你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希望大家跟着我们咱们都变成小词霸 好今年咱们继续啊一起加油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第二课再见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1988年第15届卡尔加里冬奥会首次将比赛时间延长到了16天，横跨三个周末。在这届冬奥会上，一些新的项目加入到冬季奥运会的争夺中来。高山滑雪的超级大回转和高山结合项目首次成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北欧两项和跳台滑雪的团体项目也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芬兰滑雪运动员尼凯宁在跳台滑雪比赛中夺得三面金牌，包括一枚新增加的团体项目金牌。速度滑冰比赛首次从室外场地移到室内体育场地，以绕圈的方式进行。 So then record 57 nations competed and 1,423 athletes participate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on the most medals with 29, followed by the former East Germany with 25. As it had in Montreal in 1976, Canada again failed to win a gold medal in an official medal event as the host nation.The top individual competitors at the Olympics were Finnish ski jumper Matti Nakanen and Dutch speed skater Vonni van Gennep as they each won 3 gold medals. Italy's Alberto Tomba won gold in 2 skiing events, his first of 5 career Olympic medals, en route to becoming the first alpine skiing to win medals at 3 Winter Olympics.East Germany's Katharina Witt defended her 1984 gold medal in women's figure skating and captured the second gold in Calgary. Canadians won 2 gold medals in demonstration events, including by Salve Daigle as one of her 5 medals in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Canada's top official performances came in figure skating, where Brian Alser and Elizabeth Manley each won silver medals.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thletes from the Games was British ski jumper Eddie the Eagle Edwards, who gained infamy by placing last in both the 70 and 90 meter events, finishing 70 and 53 points behind his next closest competitor respectively. Edwards' heroic failure made him an instant celebrity.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